咱再来一个黄瓜拌粉皮儿。啊，黄瓜拌粉皮儿，凉丝丝搁点芥末，这东西又下酒，啊，多好啊！不过这月份黄瓜反正够贵，贵咱是不怕了，我不再花钱，主要就是怕买不着。这么着，要买得着咱就拌，买不着就算了。 那准买不着啊！ 买不着没关系啊，还有松花呢，大松花呀，来几松花，切成片儿，搁点醋，来点姜末， 多好啊！ 啊，反正有的人就不爱吃，嫌这松花这东西它有股子味儿。你怎么样？ 我还行， 不吃就算了。 哎，谁不吃啊？ 啊， 行，能吃。 韭菜你甭管了，我垫呗。 哦，行，那您随便。 主食咱们是包饺子。 包饺子， 哎， 干嘛吃饺子呢？ 好吃不如饺子， 哎，舒服不如倒着。 煮得了饺子，您倒着吃， 哎，我弄一脖子醋喝着，是吧？ 你怎么着？ 我就坐着吃。 咱们是羊肉白菜， 行啊， 行不行？ 行行行， 过来羊肉炒多白菜， 行行行， 吃十个煮十个， 这干嘛呢？ 你老吃那热的， 我就爱吃这烫嘴烫心的。 吃完饺子喝点饺子汤，原汤化原食。吃完饭沏壶燕茶，咱们小肚子上弦， 怎么讲？ 谈谈心， 还聊聊， 咱就包饺子了， 包饺子了， 别嫌简单。 那您别客气 啊，就这么办， 就这么办。 明天上午9点钟，行吗？ 明天上午9点， 哎， 我哪儿等您？ 我来接你来，你就这儿等着， 我这儿等您。 哎， 那太好了， 您就这儿等着， 我这儿等您， 咱是不散不见。 哎，不见不散。 好的，不见不散。 啊，不见不散， 就这么办了， 我等您， 我走了。 哎，您慢走。 哎，您说您的。 看看吧，这是刚见面，请我吃饭。 哎，您先等会儿，我想起来，商量点事儿。您那个兜里有零钱没？零钱 干嘛？ 我得回家里坐车，给您预备菜。那么些东西，我得回，赶紧的回去。兜里没带零钱，要你换我，你换我，换我点零，换10块钱钢板。哎，换。 我没事出来带10块钱钢板出来是吗？ 我就换我点零钱，我好坐车呀。 您不就回家坐车吗？ 啊？什么？ 坐车呀？ 谁的？ 我的。 你的你拿出来干嘛？ 您不换零钱吗？这还换什么呢？现成的。 这没请您吃饭，先拿零钱合适吗？ 我有什么客气的呢？您。 那叫慢的， 哎， 当然咱往后是越走越近乎， 就是呢， 别说这点再多咱过得着， 那当然了。 您这是多少钱呢？ 2块， 我来1块的， 别动 好吗？ 没请我吃饭先对我1块钱走啊？得了您，好，回见吧。 有你这样的吗？有你这样的吗？啊，我找你要了吗？我找你要钱了吗？说话，我找你要钱了吗？这不都看见了吗？我们有钱啊，跟你换零的，你不换呗？拿住2块钱非要给，这儿一接着又来这套。当着大伙这脸往哪放啊？啊，叫我栽跟头，你怎么着？说你呀，对你有什么好处？ 那您就跟别人就不斗啊？ 您这是玩笑 啊？ 我顺了，这是，我想你也不是那人呢。先顺着人家，我太了解了。仗义疏财，挥金如土，拿钱不当钱， 啊， 对不对？ 是， 甭说咱这交情，我还请你吃饭呢。你看谁有困难，你能不管吗？ 那当然，哪能不管呢？ 真格的，今儿我走这儿，要了一时不便，跟您张回嘴，要这2块钱，你给不给？ 给呀！ 你心疼不心疼？ 不心疼啊！ 在乎不在乎？ 不在乎。 这钱呢？ 拿走。 谢谢。 别动我的，稳住了要。人家心眼还真不少。 行行，不是没钱，我怎么走？ 您自个儿溜达回去， 溜着太累， 累得很跑。 跑不更累， 那爱怎么走怎么走， 咱就包饺子， 包饺子， 您慢走。 哎，这是刚见面，请我吃包饺子，包饺子行吗？你像这天也凉，弄点热饺子。 谢老师，谢老师，要不咱甭吃包饺子了？ 这2块钱没拿走，这是， 这叫什么话？ 嗯， 这是我请你吃饭花的多呀，是这2块钱吃的多呀？包饺子它太费事。 您不包省事， 不是，和馅儿、和面、擀皮儿、包煮，你是这没法聊天了，吃省事的吗？ 省事的吃什么呀？ 干饭穿丸子， 怎么样？丸子汤 啊？嗦牙花子吗？嗦牙花子，这是丸汤子，丸汤子，稻米饭，好稻米，高压锅一焖喷香，大袋的羊肉丸子，多搁味精香油， 一饺子不省钱。怎么样，算完了是不是？ 算丸子，行 啊， 行， 干饭算丸子， 行，算丸子， 干饭丸子汤，这个啤酒我看就算了，是不是？ 怎么啤酒也不喝了？ 你想这道理啊，你喝一肚子啤酒，再喝丸子汤，肚子就逛的， 是不是？ 你要愿意喝，咱喝白的， 白酒行啊， 白酒， 白酒 家里有现成的， 嗯， 连买都不买， 喝去，哪喝了这么多呀？ 不是一整瓶， 多少啊？ 也就是这么一块了， 也就剩底儿了，好像。 这不够喝的，不够喝没关系，兑水啊 啊！ 你要喝热酒，兑点开的。 哎，行了， 我喝凉酒，兑凉白开，这玩意儿出数。 对对对，甭兑水了，我就这点吧。 对， 好。 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对， 酒少，这菜也别弄那么些了， 菜也不准备。 一口酒，你剩点的菜谁打算呀？对不对？咱就是果仁得了， 怎么样？ 白酒果仁， 就甭果仁就酒， 行吗？ 就一样了， 我碗汤热乎乎， 行 行 行，就我这儿。 明儿您不准去吗？ 我准去。 这么着吧， 嗯， 明儿您早去，您买， 哎啊， 您买四斤果仁，您带着我就省事了，怎么样？ 我买四斤果仁，完事儿你再卖去，是吧？ 不是卖果仁， 喝酒用四斤果仁啊！ 你嫌多少买，来三斤卖去。 这一斤我都不买，看见吗？酒我不喝了，果仁我也不买， 那最好。咱就是干饭三丸子， 丸子汤， 行吗？ 行行行， 干饭三丸子，我是不是坐车走？ 哎，溜达着， 溜达着， 溜达着。 我说谢老师，要不咱甭吃干饭三丸子了？ 我说这三丸子又怎么了？ 干饭三丸子这东西真不瓷实。 什么瓷实啊？ 石头子儿倒瓷实。 嗯， 你嚼不动是吧？ 这废话，您这都是。 不是干饭三丸子呀，这叫汤泡饭水花花，吃完了一会儿就饿，不解饱。 那您说吃什么吧？ 吃解馋的。 什么呀？ 炖肉烙饼，怎么样？ 炖肉 啊， 这可堂口啊！ 啊， 行，炖肉行 行 行， 来的五斤牛肉， 哇， 五斤羊肉， 啊、 一只肥母鸡，一斤栗子，这叫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烙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还解闷儿。吃完了喝点咖啡， 干嘛？ 去去油腻。 哎， 怎么样？ 行行行 啊， 行， 咱们就是这个了。 炖肉 炖肉 啊， 黄焖栗子鸡、 嗯， 也就是请你，你是我们家的贵客。嘿嘿，要不我们家那母鸡我舍不得宰，我们家那老母鸡这么大个，又肥又大，也就你去把它宰了，给你吃。嘿嘿，当然这鸡是老一点，老点没关系，微火耗它一宿也能熟。 老点， 哎， 您这老母鸡养几年了？ 几年了？反正据我姥姥说呀，我们家这老母鸡比我妈小两岁。 哇、哦！ 要论起来呀、啊，我得管他叫姨。 姨， 出我请你客啊！完了，我把这亲戚不要了，我舍了他，我 您吃了 他， 您留着这亲戚。 好 吧，我不吃这个，光炖肉就行。这亲戚您得留着。 炖肉烙饼 就炖肉， 炖肉烙饼是不是我得坐车走？ 哎，那您呢？您甭惦记车钱，您走， 我走， 您走。哎呀，这位改炖肉。炖肉什么都行。 哎呀，我说谢老师，要不 咱 甭 吃 炖肉 了。我就知道这句话。 呵呵， 这炖肉怎么了？ 这肉啊，它不烂。 哎，你不炖它烂不了。 不是你呀、啊，不懂。 嗯， 明儿早上现买肉吧。啊，这牛肉这得微火烤，到中午肉不熟，给您吃什么？你想想，干脆咱们吃窝头吧。 哎，什么您呢？ 窝头， 窝头。 哎，好， 回见。谢谢您。 怎么 了？小时候吃窝头都吃伤了，您这还吃窝头、啊？ 吃窝头、啊、 多新鲜呢！ 那你说说你那窝头什么模样的？ 窝头还什么模样？ 嗯、 上面一尖，底下一窟窿， 跟我那不一样啊！ 您那是 底下一尖，上头一窟窿， 他给翻过去了。 再说这面也不一样， 是吗？ 你那什么面？ 棒子面。 我这玉米面， 哎，这还是一样啊！这 哎。不光是玉米面， 还有什么面？ 江米面、黄米面、绿豆面、栗子面、红糖、白糖、秋丝、胡丝、杏仁、瓜子仁、核桃仁、青梅、橘饼、圆肉、瓜子头、 哦、 大单的鸡子这么一发，英名叫窝头， 实际 福地大槽糕。你有这两块钱的 啊， 你就没地儿买去。 那您说上 哪儿见 了？哎，回来，回来， 你干嘛去？你拽我，大腕是吧？ 我钱哪儿去了？ 哪有钱 啊？ 哪有钱？ 钱 我没看见， 我两块钱， 拿副官那边去了。 别说他，我看你拿去 了，拿不拿去了？ 你不拿我喊警察啊！ 咱们不是 别弄这了， 眼珠子瞪干嘛？跟你闹着玩知道了吗？ 谁不完了吗？对了，你给 这 不 给 这 个？我这人好诙谐，闹着玩 一毛哎、啊！回来回来， 我 这一毛的这是啊 啊！再给来吗？ 你甭对付，甭对付，要我那个， 你把这给我、啊。